路亚，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兴奋的时刻啊！我们上星期开始在这里一起要同心合意来建造教会的祷告城墙的时候，神就开始在我们丰收教会里面做那奇妙的事情。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这样呼召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说我们愿意站出来来建造教会这一个祷告城墙的时候，就像当年，你知道吗？当年啊，当犹大的百姓从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虽然他们在那里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拦阻，但是神兴起撒加利亚那一个年轻的先知，神跟撒加利亚怎么说？就是刚才敬拜的时候，李阳在那里宣告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什么？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所以当我们上个星期在这里一起敬拜，在这里一起呼求祷告，让神的圣灵充满在基督徒丰收教会，让神自己开始来建造基督徒丰收教会这一个祷告城墙的时候，就像神给那撒加利亚要跟所罗巴伯所讲的是什么？大山在你面前要变成平地啊，所罗巴伯拿起一块砖，凿了那一个砖，那一个砖要成为那一个圣殿的最后的那一个 stone， 就表示那个圣殿要完完全全的被建造起来。而且神怎么说？每天要向着那一个神的圣殿要被建造起来的，跟他呼求说：恩典，恩典，恩典。所以在过去一个星期当中，上个星期结束以后，很多弟兄姊妹都签了，然后就带回家，啊，非常的珍惜啊！我每天放在我的办公桌上面呢，早晨看，下午看，晚上看，我就对着他呼喊呐。恩典，恩典，恩典！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吗？你知道到今天为止啊，或者昨天晚上为止啊，我们这个已经是可以说填满了。哦，到八点之前还有四个空格，十五分钟，但是那四个空格留着为什么？最后三位哦 ，Amy， 我还有宝华姐，宝华姐是我们的祷告则是啊，就是如果没有弟兄姊妹填上去的话，那就是我们的。但是有弟兄姊妹填在这里的话，或者填在后面的话，这一个八小时，你知道我们八小时的祷告，现在已经超过八小时了。现在已经从十二点钟到晚上的八点半了。你知道吗？圣殿有什么事情发生吗？甚至又不是我们教会的，但是他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参与，在我们小组里面，他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要在小组里面读神的话语，领受内在生活教导分享的。他虽然是其他教会的，他听到我们有这样一个祷告成家的话，他说他也要来参与啊，所以他也加在后面了，八点十五分到八点三十分的。所以你还没有加入的话，我鼓励你哦，这里还有空格，然后你要从八点半开始也可以啊。但是我们这个是一个连续的祷告的城墙啊，你等一下可以从八点半到八点四十五分，八点四十五分到九点钟，我相信这个还可以，还可以 还可以延长，你知道吗？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的话，你知道昨天晚上神跟我说什么？虽然你们开始是半小时，但是神的恩典跟我们够我们用的，神要给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虽然是现在是多了半个小时，两个十五分钟的时段，但是这就是神额外的恩典给基督徒丰收教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没有人要给一个掌声给我们的神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啊，我非常的兴奋啊，非常每天醒过来就想到这一个事情啊。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进到建立祷告城墙第二部分啊。第二部分，所以我们对不起，先来看一下，我们上个星期我们讲到，那圣灵的浪潮已经涌起来了，那圣灵的风已经吹起来了，不只是在美国，在加州，在南加州，在华人的教会里面，这一个圣灵的浪潮已经兴起，但是有没有人愿意驾着这一个圣灵的浪潮，在圣灵的风里面往上飞，被托起来？这需要我们丰收家人一起要挤在一条船上面。当我们愿意一起挤在这一条船上面的时候，那圣灵的浪潮起来的时候，那基督徒丰收教会弟兄姊妹的灵命就一起被提升起来，因为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里面，因为我们是挤在一起的，因为我们是同心合一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城墙，以至于圣灵就带领我们往上走，圣灵的风就让我们飞翔起来。这是一个向上，这是一个向上的能力。神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正在做这样一个伟大的工作，感谢主，让我们可以趁着这一个圣灵的那一波能够赶上去。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建造基督徒丰收教会祷告的城墙。那这一个祷告的城墙，我们来回顾一下，在约伯记上次我们有看到约伯，他跟他的家这个四围有篱笆来保护，来围住他们，一只撒旦看到的话，他就看到约伯跟他的家有神的保护，除非那一个保护没有了。所以当有神的这样一个篱笆，这一个围墙在约伯跟他家周围的时候，你看约伯手上所做的都蒙神的祝福，而且他的家业而且是在地上是乐意增多的。所以上次我们讲到，当基督徒丰收教会这一个城墙在你自己周围，在你的家周围，在教会周围，在南加州，在这个国家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要蒙神极大的祝福，神天上的那一个产业要大大的赐福我们。虽然我们还在地上，但是天国要降临在这地，天国要进到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天国要进到你的家当中，要进到你的儿女当中。哈利路亚。所以上次我们有看过啊，这张图有看过，这就是你。当这祷告的城墙建立的时候，在你的周围就有这样的神的保护。然后这一个祷告的城墙不只是你，这一个祷告的城墙也是为了你的家庭，你的家不只是你，你的太太，你的丈夫啊，你的父母，而且你的儿女。约伯每天起来怎么为也为他的儿女献祭啊！神的祝福不是给约伯一个人啊，给他的全家。而且这一个祷告的城墙建立在基督徒丰收教会的四围，以至于基督徒丰收教会有一个界限，有一个保护，神在那里亲自为我们看顾。当我们在城墙上面祷告呼求的时候，神差派天使天君乐业在这里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没有任何的仇敌 的毒箭可以射中我们。而且这一个祷告的城墙也建立在我们的城市，我们所居住的社区，我们的南加州、加州，整个加州的地区、美国的地区里面。所以这一个保护，神要借助教会，借助神儿女在那里乐业不停的呼求、祷告、敬拜，神要在这地做极大的复兴的工作。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神怎么说，耶和华他怎么说，他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我们讲到神亲自要做这一座墙，这一座墙不只是一般的墙，这一座墙是一个火墙， A wall of fire，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 firewall， 是防火墙。那一个墙本身就是一座火墙，那里面充满了神的烈火，神的爱我们的火，神的对仇敌的那一个愤怒的火。借助这一个火，敌人没有任何的办法跨过去来攻击、来影响我们，因为这一个火也是神爱我们的烈火，以至于我们对神的热情、对耶稣的热情也被大大的眺望起来。这一个火也是那圣灵洁净的火，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洁净、得到转化。而且耶和华亲自要在其中做荣耀，就是耶和华的同在要在这圣殿、在你的家、在这个国家得到彰显，因为他要做主、做王。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是一个祷告的火墙，这是一个永不息息的火墙，因为有神的百姓，就在以赛亚书62章里面所说的，我们昼夜不停的、不息息的祷告，在那里呼求，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敬拜，因为我们的神是不息息的神，他要建立耶路撒冷，直到耶路撒冷成为被赞美之地，他要建立基督的丰收教会，直到基督的丰收教会成为被赞美的，他要建立加州，让加州成为被赞美的，他要建立美国，让美国成为被赞美的，他要建立以色列，让以色列成为被赞美的。而且这一座火墙不只是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在建造，这一个祷告的火墙现在正在南加州的很多的华人教会里面正在建造、被兴起，因为这将是一个连接的火墙，有很多的教会我们一起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彼此的来守望、来代祷、来呼求的时候，那一个祷告的能力要冲破空中那黑暗的权势，神要得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那连接的火墙，昨天晚上就收到卢斯苏姆不多介绍，他发来的紧急的带到为他的安全，然后整个南加州的祷告的火墙马上就连接起来，然后就开始为他祷告我们教会的祷告火墙，弟兄姊妹也开始祷告，神也给我们的姊妹有看、听到、领受到神的话语，那我就赶快给他送过去，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子女必得到保护。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一个连接的火墙。所以呢，上次我们鼓励凡基督的丰收教会我们受过洗的家人都鼓励要来参与这一个祷告的火墙，感谢主这个都已经，但是如果还没有的话，我继续鼓励你因为这我们一天只需要15分钟的祷告，但是15分钟张老师讲是很快，但是鼓励你超过15分钟，那是更棒的。这15分钟这是一个什么 jump start， 叫你的汽车没电了，但是你给他一个 jump start， 让他 jump 起来，他就可以走了。当我们每天15分钟这样祷告的时候，那祷告的圣灵的能力充满我们的时候，你这一辆车有耶稣基督那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不只是15分钟30分钟我们也有30分钟更多的，更多的在 圣灵里面的祷告跟敬拜要带出你个人属灵的复兴，你家庭属灵的复兴，影响到教会的复兴，要影响到教会的复兴。所以呢，也介绍过那个我们有提供那个祷告的范本，这个范本是每周一次啊，每周一次。所以哎，星期晚上我已经发给我们来星期晚上祷告的啊，所以我们有弟兄姊妹，哇，这个工作量还不小啊，对不对？哦，对我们工作量是不小，但是看到弟兄姊妹这样的热情，愿意起来建立祷告的城墙，愿意站在祷告的城墙上面来祷告、来呼求、来站岗的时候，神也会加添我们的能力。只要我们这样继续，我相信这一个祷告不只是说我们几天的祷告，一个月两个月祷告，一年两年的，这个祷告是要祷告到耶稣基督再来。阿们，有没有人阿们的？阿们，阿们啊！所以这一个范本，这个范本，你星期天我们夹在周报里面啊，这个叫 hard copy， 你有一份啊，可以随时放在你桌上，贴在你的冰箱上面呐、啊，哦，放在你车子的座位上面呐、啊，哦，除了这个以外，然后星期天，哦，我都会在我们的那个 WeChat 啊微信群里面发给大家，哦，反正微信群里面的都会收到这一个那个我们叫 PDF 啊，这个 copy 啊，你在 WeChat 的群里面都会收到。另外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也会有啊，我请那个 Anita 帮忙放一下那个我们教会网站上面。我实际上啊，我就等不及了，你知道吗？我星期五已经放上去了，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啊？就我一个人看到，哈哈，张老师有看到是不是？大家笑。好，所以你看一下，所以我们那个我们有网站有几个页嘛？其中有一个叫丰收祷告啊，丰收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丰收祷告城墙，我们是每天啊，现在是12点到8点半了，但是等一下你往下面推的话，就这个可能更长啊。那这个地点就是任何的地方，不管你在哪里，你在家里，你在学校，你在公司，你在开车的路上，或者你在等小孩子，对不对？或者你在煮菜的时候，你都可以祷告。你在洗碗，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我在洗碗的时候，我就在那里祷告，结果圣灵就开始跟我说话，这个我要等到哦7月1号来分享啊。圣灵就开始说话，当我们开口祷告的时候，不管你在怎么样的地方啊，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啊，他要来触摸你的心，因为你已经触摸了他的心。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就要来亲近我们。好，所以那个你看到没有啊？这里，对不起啊。再回去一下啊，那个哦，在这里，那个这里是上次的信息啊，跟建立祷告城墙有关的都放在上面，以便以后使用嘛哈。所以那个祷告的范本每个星期一次啊，所以这个会每个星期都有一个PDF file 啊，所以你去这个上面下载啊都可以啊。所以我们有各样的轨道，一定要达到你的手上，甚至你星期天有事没来聚会的话，但是这些 social media 你都可以去拿到啊。好，谢谢 Anita。好，所以我们再回过来。所以呢，我们是一天八小时，这是原来的计划，但是现在已经超过了啊，到底超过多少啊？等今天结束再分享啊，再知道。所以中午12点到8点，现在是8点半啊，那32个时段嘛，15分钟啊，就至少需要32位弟兄姊妹，对不对？来站岗。好，感谢主，我们这个都已经基本上满了。我们有这样一个热情，我们有愿意这样要站在祷告的岗位上面来祷告的时候，刚才我有讲，这不是一个活动，这不是一个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五个月的活动，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一个运动，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持续，也是一个持续战。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前21天、前3个星期将是 会非常非常关键的三个星期。因为一般来说，当我们要养成一个好习惯的时候，就是说啊，我领了4点钟到4点15分，那个时候我要祷告，我要在4点钟到4点15分这个祷告，这样一个习惯，好像是进到一个我生命一个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需要21天持续不停的，前21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的21天。所以我今天要鼓励大家，我们在特别在前面21天三个星期的时候，一定要持守，你要用各样的方法来持守。手机有没有？大家都有手机哦。你对手机你可以设定闹钟啊，对不对？手机就有工作啦，就有功效嘛，技术可以为我们也效力啊。所以你是什么时候要祷告？哎，手机闹钟闹一下可能啊，一直到你养成习惯哦，到那个时候4点钟啪就醒过来，我说我祷告站岗的时间了。而且我要鼓励弟兄姊妹啊，接下来的这个从今天开始，接下来21天到7月1号为止，当你见到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家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哎，牧师你饭吃过了没有，你最近好不好，你工作完吗？但是我要请大家换一句话讲，你要问他你今天站岗了没有，好不好？你现在就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跟他说，你今天站岗了没有？大声一点啊，不要那么害羞啊。哦，我以后每天可能就在微信上面就问你了，哎，丰盛家人，你今天站岗了没有啊？因为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个任务，就是要站在基督的丰盛教会那一个祷告的城墙，就是神给你的那一个时段上面，我就非常的忠心，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就要站上去，这个就叫站岗。我在那里祷告，我在那里守望，我在那里敬拜，我在那里呼求，好不好？明白没有？明白的话大声问一下，你今天站岗了没有？好，感谢赞美主。所以碰面第一句话，你今天站岗了没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哇，我都是很兴奋的人啊！啊，最近就特别兴奋，已经满身大汗了。哦，这个衣服上个星期才拿去洗，现在可能明天又要拿去洗。哈利路亚！所以。这一个祷告的神像，刚才讲过，我不是基督丰盛教会，我们要跟南加州其他的教会一起来连接的，连接。神要释放他的宝福，释放他的恩典，释放他的能力，释放让南加州的百姓认罪悔改的那一个灵，因为加州是属于神的。当我们联合跟众教会一起祷告的时候，你相信吗？神要做极大的事情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当我们在这里这样一起来建造祷告城墙的时候，当我们在祷告的城墙上面不息息的来敬拜来祷告来呼求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给幕后的教会的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我们重建大卫大他的帐幕。在阿摩斯书里面9章11节，他怎么说？他说，神接着先说到那日，那日就是耶稣要来的那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时候，神他说，我必建立大卫到他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而且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建造，像古时一样。什么叫像古时一样呢？大卫的帐幕跟其他的帐幕有什么不一样？跟摩西的帐幕有什么不一样？跟圣殿有什么不一样？这有张图啊，大卫的帐幕就是让神可以直让人可以直接来到约柜之前，不再有外援，圣所。至圣所，我们可以直接的进到至圣所，在约柜，就是在神的面前来敬拜、来祷告、来呼求。这是神给幕后的教会的一个使命。我们建造祷告城墙的时候， 那一个不息息的敬拜祷告，就是要让大卫到他的帐幕被建造起来。你这个知道吗？大卫到他的帐幕被建造起来会带出什么样一个结果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当使徒们将那个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大的会议啊。雅各詹姆斯在那里就回顾阿摩斯当初神给他的这样一个命令跟信息，说说什么，他说从此我要回来，就耶稣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到他的帐幕，把他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这个后面要讲什么？这个后面就是讲到外邦人要跟犹太人一样，都要听到福音，都要得救，都要成为神的儿女啊！耶路撒冷不只是以色列的那一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在基督的丰收教会，在美国，在外邦的地方被重新建造起来，要成为再一次被赞美的。这是大卫到他的帐幕，当大卫到他的帐幕，当我们建立在那里祷告呼求的时候，那以赛亚书十六章，这个就是这个星期我非常的兴奋的、啊。我每个星期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哎，都出现在我们这个星期就要读经的经文里面了。这个就是在以赛亚书十六章这个星期要读到的。他说：“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哪里啊？坐在那，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的、啊，寻求公平，苏醒公义。我们有没有一直在想神啊，快快来拯救加州啊！好，巴不得这个六月五号过去的星期二的一个先驱，就是我们要的那一个结果。神啊，赶快来拯救我们，赶快来抢救我们，是不是？但是那大卫到他的帐幕有没有建立起来？那就是换句话说，就是那一个道祷告的祭坛，那敬拜祷告的祭坛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个人的祷告祭坛被建立起来？你家庭的祷告祭坛有没有建立起来？教会的祷告祭坛有没有建立起来？整个南加州、整个加州的祷告祭坛、美国的祷告祭坛、白宫的祷告祭坛有没有被建立起来？当这个祷告的祭坛，就是大卫到他的帐幕被建立起来，神怎么说？他寻求公平，塑形公义。英文说，英文这里怎么样？他说 ：“Speed up, expedient, speed up， 就非常快的，神要事情。”他的公义啊，神的公义要在加州啊，在我们儿女的学校当中，这取决于这祷告的成就。大卫到他的帐幕有没有被建造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兴奋的时刻？因为我们正在那一个要扭转美国的这一个局面，加州的局面，神兴起他的教会来建造。重新建造大卫到他的帐幕，建造那祷告的城墙，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这样穿越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所以我们大卫的帐幕到底有什么不同？刚才也讲到，他直接进到至圣所里面，就与神面对面，在那里敬拜跟祷告。那一个敬拜与祷告是24小时不停的在神面前，直接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敬拜跟祷告。大卫当年分了24个班次啊，每一小时有一班次啊，那些利未人在那里敬拜，那里祷告，那里赞美神啊，至少4000人啊，参与啊。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人数不多，但是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已经有至少8.5小时可以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呼求的时候。那大卫到他的帐幕要在基督的丰收教会再一次被建立起来。所以当我们这样持续不停在神面前敬拜赞美祷告呼求，这要带下神的同在，在你的家，在教会，在加州，他要带下神的全能在这地，他要带下神的引领，不只是神给教会的带领，神给你个人的带领，给你家庭的带领，给你儿女的家里，又像约伯的那保护的那一个围墙一样，神因为要赐福给你，而且你地上的产业是 要乐意增加，在地上就经历到天国的这一个祝福。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从这三个方面，所以这三个方面非常的重要。你每天在站在那个祷告城墙站岗祷告守望的时候，你就可以来默想，真要使用你的祷告来带下神的同在，使用你的祷告带下神的全能，使用你的祷告，神要让我们明白前面的道路，神要带领我们。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那神的同在会离开圣殿吗？居然讲到我们要欢迎神的同在的回来，神的同在会离开圣殿吗？你觉得呢？当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悖逆拜偶像，在那里不遵守神的命令，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神让先知以西结看到什么？以西结在异象当中，他就看到耶和华的荣耀从神的圣殿的门槛上面就出去了，就是说耶和华的荣耀，就是耶和华的同在，在圣殿里面已经离开了。当神的同在离开圣殿的话，在那里的祷告神已经是不听了。而且先知以西结不但看到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而且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这圣城啊，他说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了，停在城中的那座山，那城中的那座山橄榄山就是在城外面了，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城了。所以当如果神的荣耀神的同在离开圣殿离开教会的时候，神的荣耀也必定离开这一个城市啊，离开加州。所以当教会我们起来欢迎神回到我们中间，在城墙上面祷告呼求的时候，神因为神他自己说他要建立这一个城墙，就是当我们有人站在这耶路撒冷城墙上面不懈的来祷告的时候，神说他要成为其中的荣耀，就是说神的同在要回到我们当中啊。为什么神的同在离开圣殿？神让以西结先知以西结看到，因为那些祭司那些领袖在神的圣殿里面拜偶像，神的荣美有原来有神荣耀的圣殿，但是他们在其中设立那可憎的可恶的偶像，玷污了神的圣殿。弟兄姊妹，当教会跟世界没有划清，没有分别出来，让世界进到教会里面，那世界的思想、世界的做法、世界的目的、世界的手段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就像当年犹大将那个偶像带到了神的圣殿，以至于神的愤怒的领导，神就离开了圣殿。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让神的同在回到圣殿？我们知道只有一个方法，我们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自洁的生活。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星期读提摩太后书啊，第二章二十一节他怎么说？我们要自洁。当我们自洁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脱离那一个邪恶的事情啊，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自洁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神手上的那个贵重的器皿啊，那祷告的那个器皿，那祷告的勇士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做成那美好的善事啊。当如果我们没有自洁，就像犹大的百姓一样，没有在一个圣洁当中的时候，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就讲到，就啊，大卫说：“如果我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没有 在一个圣洁当中，主不会听我们的祷告，那就是说主的同在不在你那里，也不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中间有不圣洁的话。所以这一个祷告的范本，第一，我们为自己来祷告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每天省察，在神的面前来省察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被神的圣灵做这个 purify 就洁净的这样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至于我们所带出的祷告是大有果效的。在生命记当中23章啊，里面摩西怎么说，他说耶和华神在以色列百姓的眼中是行走，他本来是要救赴我们的啊，但是他说所以你的营呢、理当圣洁，就是教会是圣洁的，你个人是圣洁，家庭是圣洁的，神就不会离开我们。所以这一个圣经的真理啊，在这个祷告的城墙上面，第一 number one。 所以我们为自己祷告的时候，记住一定要让圣灵向你来说话，看到我们自己那个软弱的地方，不圣洁的地方，求神来除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像以西结从神那里得到应许一样，因为神要将犹大的百姓从各地给召回来，就像神今天要呼召基督徒丰收教会每一个家人，所有的华人教会、其他主义教会的那些神的儿女，要从这一个世界里面出来，回到神的圣殿，回到这一个祷告城墙当中的时候，神怎么说？神跟以西结就这样说：“我必用清水立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丢掉一切的偶像，弃掉一切的偶像，而且。”神要给我们一个信心，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信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私心，赐给你们肉心。当我们有这个肉心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就被得到转化，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了转化，神的灵在那里带领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顺服神的命令、神的诫令，遵循神的典章。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的圣灵就在你里面，就在你的家庭，就在教会里面，以至于我们活出一个顺服神的这样一个生命，来遵循活出神的诫命、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就是自己可以带来神的同在。另外，让我们要欢迎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的话，就是我们有赞美、有敬拜、有感谢。所以这个祷告范例的前面一项，我们有敬拜赞美，我们 每一周都会挑选一首诗歌、一个经文跟诗歌有关的。你可以花一点时间，可能15分钟都不够啊，可能 你其他的时间不管怎么样，你要在这一个敬拜的诗歌当中来敬拜、来赞美神。就是当我们这样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像22篇23节他们说，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就是当我们在那里赞美敬拜的时候，神就设立那宝座。当神的宝座设立在你的身上，设立在你的家庭，设立在教会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在那里，神就必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敬拜、赞美跟感谢进到他的面前，哈利路亚。好，这是 神的同在。好，我们继续要来看第二个，当我们站在祷告的城墙上面来祷告守望的时候，我们要来释放神的全能、神的权柄、神的能力，这就是重新建造你个人的祷告的祭坛、敬拜的祭坛，建造你家庭的祷告祭坛、教会的祷告的祭坛。你都知道以利亚的故事， 在亚哈王的时代，以色列的百姓拜偶像拜巴黎啊，非常的严重啊。他甚至有450个先知在那里服侍那一个巴黎啊，对不对？但是神兴起以利亚，三年不下雨，对不对？神听以利亚的祷告，而且以利亚跟他们挑战，如果你巴黎的神是一个真神的话，那我们今天可以做一件事情，你拿一个牛犊，我拿一个牛犊，把它切成块放在祭坛上面，你放木头啊，不管怎么样放好，看看天上有没有火降下来，对不对？但是那巴黎的先知在那里呼啊叫啊叫了老半天整天，然后还用刀割自己的身体，结果怎么样？ Nothing happened， 没有火降下来，是不是？但是以利亚他做了什么事？他叫众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今天的祷告城墙，我们重建建立祷告城墙的重要事情，他重修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的坛，祷告祭坛啊，敬拜祷告的祭坛，他重新给他修好。当以利亚将耶和华这个祭坛修好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上18章里面就讲了，你说以利亚开始祷告呼求神，因为他的呼求是在一个建立好的耶和华的祭坛的根基上面，他呼求，当他这里在那里呼求求神应允他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不是说看啊我有多少的荣耀，我有多少的权能，他的目的是说要让这地的百姓，就像加州的百姓、蓬勒的百姓，要看到丰收教会有一群站在城墙上面祷告的人，让神迹奇事发生，让神的权柄掌握在我们中间，神的能力彰显的时候，你知道吗？让那里的百姓知道有一位神啊，有一位真神啊，而且那百姓的心就要回转，回转，就像好像我们对六月五号的选举有时候好像有点失望，是不是？没有按照我们祷告的成全，但是神已经在做事。当加州众教会那祷告的祭坛重新建立的时候，神的权柄、神的全能、神的能力要在加州做极大的事情，就像当年的以利亚，那耶和华就降下火来烧尽那燔祭、那木材啊、那石头，甚至上面那个水沟里面还浇了很多的水，都给烧光，众民看见就俯伏敬拜耶和华真神啊。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看到这样的事情在基督徒丰收教会在加州？让我们一起来建造大卫到他的帐幕，让我们一起建造这一个祷告的城墙，那祷告的火在这个城墙上面不断的燃烧，让神的权柄可以降临。另外第三点，我们刚才讲到，当我们站在城墙上面祷告的时候、呼求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我们带下什么？神的同在。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带下神的全能，我们也看到神迹奇事的发生，人疾病得到医治，人的软弱在神里面被除掉，得到刚强起来，不和的家庭在一次在神的爱当中在一次的结合，看到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爱耶稣的那一个热情再一次被眺望起来，看到加州学校里面那些肮脏的污秽的那些教材、性教材要被除去，看到那些被敬虔的敬畏神的官员放到我们州长的办公室里面。第三，当我们这样同心合一建造祷告城墙，持续守望、忠心的、委身的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带下神的引导，因为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神一定会我们开路，因为神就是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神。当年 大卫面临腓力斯人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大卫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啊，对不对？他是三军元帅啊，他可以自己做决定啊，什么时候要上去，用什么武器，要派多少人。但是大卫他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询问耶和华战争的策略的时候，神跟他说，你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可以上去，我要将腓力斯人交在你的 手里面。我们知道在那个撒母耳记下里面第五章里面，这个故事就看到了大卫来到巴利比拉辛、啊、在那里击杀腓力斯人，然后因为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就像耶和华神是基督的丰收教会祷告征战的元帅一样，神就在大卫的面前，神也在基督的丰收教会面前，要冲破敌人所有的一切，就如水冲破敌人一半。所以那个地方是被称为巴利比拉辛，那个巴利比拉辛就被称为是什么，我们的神是听祷告，而且神不但引领我们，而且神为我们开路，神为我们开的路是一个突破的道路，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突破的神。当家大卫在神面前寻求的时候，像我们愿意站在城墙上面来祷告寻求的时候，神要给我们突破。在另外一个教会有一位弟兄，他加入祷告的城墙，还有十五分钟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寻求你，为你祷告，为你家庭，因为你的职场，为你的工作来祷告来守望。他的公司面临很大的难处啊，没有收入啊、哦、因为去年，那是去年的事啊，那个还没有恢复、哦、经济全面恢复啊、哦、他在那里询问神啊，神啊，我这个公司要怎么办呢、啊、再接下去员工的薪水都发不出了、哦、要有一个、哦、现在有在招标的，我要去拿一个招标嘛，对不对？他在十五分钟的守望站岗祷告当中，他在寻求的时候、哦、除了他为自己，当然他要为弟兄姊妹守望，为教会来守望，为牧者来守望、哦、很重要，等一下我要讲、哦、那一天下暴雨、哦、那个事情不是在这里啊，在台湾啊，那个下暴雨，那个结果圣灵跟他说，你跟你另外一个员工啊，他说，你去那个在招标的那个工地啊，去看一下，神啊，暴雨啊，搞不好那个工地还做洪水啊，对不对？我去看有什么用，看 人家那里招标的人肯定也不在吧，那个老板也不可能在，这还有谁要出去啊，对不对？圣灵一直来催促他、哎、去看看，去看。所以他就冒着暴雨啊，啊，神啊，保护我啊，对不对？啊，神啊，那个火枪来保护我啊，好让我安全的到那里。他们他开车就到了那里，到那里去看这个工地啊，招标的工地。结果去看的时候，像办公室去敲门、啊、不可能有人嘛，对不对、啊、结果就出来一个人了，那个负责招标的人就在那里啊，负责招标的人非常的惊讶啊，他又没看是负责招标的人怎么样，他说、啊、这个项目就给你了，就给你们公司了啦，因为我正在想啦，我在想今天有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暴雨的时候就来看这个工地，要想拿这一个这一个承包的这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 project， 对不对？如果有人的话，这个就给他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要做事啊，神甚至要影响，当我祷告影响那个外邦人，我不知道那个 那边招标的老板是不是基督徒，但是神要做事，神要为你，不只是保护，就像给约伯一样，他要赐福给你，他要你地上的产业是增加的，这是一个突破。就像大卫一样，愿不愿意我们持守，愿不愿意我们好好的站在这一个岗位上面， 我们委身，我们祷告，我们为教会来祷告，为我们弟兄姊妹来守望，为自己的灵命，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儿女，为你自己的职场来祷告，让神的荣耀降临在你的职场上面。你要成为你公司的祝福啊！相信不相信？啊，我自己也有经历啊。虽然祷告成长也没有建立，对不对？但是会每天为我的公司祷告守望了。我们公司去年呢一月份就进到 Chapter 11了，2017年可能就关门了。啊，我正犹豫啊，我要不要另外找一份工作啊？啊，嗯，很多人都跳槽了，走掉了，走掉了。啊，但是我相信公司里边有基督徒为公司来祷告来守望。啊，去年年底啊。啊，公司就出了 Chapter 11了，啊，其实啊，对不对？哦，今年一月份的，哎，居然成为上股的 public 啊 IPO public 在那个 Wall Street 那个上股的公司了，呼呼，现在财源滚滚了，上股了，进来了，那个 R&D 啊 ，research 啊，那个开发新的产品啊，啊，开始要招人啊，什么哦，都开始了，弟兄姊妹，我不敢讲。大话就是说，因为我，但是我尽我的一份，尽我的一份嘛。弟兄姊妹，神都给你那一份，你不只是你家庭的那一份，你是教会的那一份，你是你公司的那一份，你是这个国家的那一份，你是加州的那一份。所以我们就站在这个祷告的城墙上面呐、啊。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因为时间不到。来把这个范本来看一下吧，好，至少我们 go through 一下嘛，我们第一个星期嘛啊，所以我们要练习啊，我们也谦卑我们自己啊，我想很多我们中间已经是带到这，但是不管怎么样，好，神给我们这一个呼召，神让我们在这个祷告的城墙上面是一个非常有方向性的祷告，记住这一个祷告是非常有方向性的祷告，每个星期有非常方向性的祷告，有祷告的内容在这里 support， 就是说你可以照这个上面的内容去祷告，当然你可以给它扩展，而且这里的内容非常多啊，像张老师讲的十分钟可能是不够的，可能你有七天的时间嘛，对不对？一个星期，哎，可能分成几段都有可能的啊，都有可能。好，第一，敬拜赞美。哦，可能十分钟都不够，可能你平时都要敬拜赞美啊，在那个车上，让你带到这个敬拜的这一个敬拜的灵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吗？常常我们都软弱的时候，就因为一首诗歌，让我们的灵给眺望起来。所以敬拜赞美是非常重要。好，那这个星期呢，接下来因为我们明天开始啊，明天开始有两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非常重要，就是为城市国家祷告。第一项。就是为加州的 AB2943 在星期二的那个听证会来祷告啊，所以不要过了星期二啊。所以我们今天回去，星期一，而且星期二他们是下午有这个听证会啊，我们竭力的那个祷告，站在你祷告的时段上面啊，为这个祷告。另外第二项就是星期二6月12号的参经会啊，在新加坡，大家都看了新闻，但是这个6月12号是新加坡的时间哦。不是美国的时间啊，那就是说那一个会议是在我们6月11号的晚上的，所以明天多一点火力，我们为参经会祷，保护我们的总统的团队的安全，是聪明智慧给他们的。那不只是北韩要放弃核武器啊，南北停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神让我们为这个参经会祷告，为北韩祷告。你知道北韩是全世界迫害基督徒最严重的国家。神要在北韩做事情，要释放被关押的所有的基督徒，要让北韩欢迎基督的信仰，再一次欢迎。在100年前，在平壤有极大的一个基督教、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复兴，就在平壤北韩的首都。100年前，但是现在那里是迫害基督徒。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预备了南韩，就是为了今天，为了下星期，为了北韩要欢迎基督的信仰回去，要兴起南韩的基督徒进到北韩。所以我们要拼命为这个6月12号啊，就是6月11号晚上，在我们时间就已经发生的事情，明天所以要啊，另外为加州祷告这个。所以你看一下，再回到前面，对不起啊，因为这个比较重要，就跑到前面。所以第一， 敬拜赞美。第二我们就为那个自己祷告啊，自己祷告，我们尽心尽心尽力尽意，我们要爱神，这是神的命令啊，第一诫命啊，哦，第一诫命是最重要的。这个末后的时代就是要借助这样在祷告成像上面的祷告，那重建大卫倒塌的这一个帐幕，神要让那一个第一诫命啊成为 first priority， 就成为你我成为教会的第一的次序，爱神。所以为自己的爱神祷告，我们这里有为自己的心来省察啊，你可以照着这个上面求神来光照我，有什么东西拦阻我爱神的，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命来爱神。所以这里有祷告的经文在这个上面啊，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名字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叫我自己啊，啊，周涛，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借助耶稣基督的宝血，圣灵的大能，来到你面前蒙恩惠的连续啊，领受你丰盛的恩典，神就来光照我，让我在那里，圣灵让我看到我的软弱，我愿意回转，我为愿意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神一定要帮助我，赐给我一个路心，让我可以有一个敏感的心，听到神的声音，领受神的话语。所以希望大家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非常认真敬虔的，而且可以慢慢的照着这祷告的范本，你刚开始可以用念的，你七天下来，我保证你如果好好的在那里祷告，就甚至念的话，这个祷告就成为你自己的了，成为你自己的，好不好？这个是要持续的。弟兄姊妹，再讲一次，前二十一天怎么样？ 坚持， 坚持非常的重要，让这个城墙祷告成为我们生命的 DNA。 你知道什么叫 DNA 吗？就是你呀，对不对？就成为你呀，啊，好，太棒了，啊！所以接下来第三个重点就是你要为你的家庭来祷告守望，太重要了，太重要，好，为那个，已经跳到下面了，对不起，那为家庭啊，真的用诗篇九十一篇，我们这里都有啊，那个神的保护看顾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还有没有信主的家人。持续不要放弃，为他们来祷告，可以照这个祷告文啊，来为你的家庭来祷告守望。哦，还有一个，这个是哇，我非常的喜欢，哇，这谁写的？为周涛牧师来祷告，所以呢，每次祷告啊，这个是开始，当然是要为牧师，就是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将来有为你的组长啊。为你的团长啊，为我们主路学老师啊，这些 教会的领袖的执事啊，那些啊，来祷告啊。这一次有特别的啊，你这个上面看，我们星期二就要开车去北加州参加回家的特会啊，星期六回来，求神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个特会当中有一个属灵的突破啊。啊，那个巴利比拉新的神啊，巴利比拉新的突破，我要在回家的特会里面，所以你也继续为我祷告。你知道吗？我们在星期晚上已经有一个 rehearsal 啊。星期晚上我们来祷告的弟兄姊妹就围着我跟 Amy 啊，为我们祝福，为我们祷告，你知道吗？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为牧者祷告的时候，你不只是为牧者祷告，实际上神的恩典啊，那圣灵就充满你。我们有姊妹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张老师在点头，哈哈利路亚，是不是？哦，祷告的时候，神的释放了圣灵在你的身上，你接受这样的祷告，你爱牧者的心啊，就被扩张起来呀、啊！哇，你越祷告，越喜欢你的牧师，越喜欢牧师娘啊，越喜欢教会的领袖啊，是不是？啊，哈利路亚！祷告能够改变一切，所以多多的为牧师祷告啊，我也多多的领受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了，太棒了，这个祷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还要为教会祷告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开始我已经讲过了，特别是前二十一天，你看这个奇妙不奇妙？这个前二十一天就是从明天六月十一号到七月一号，就是接下来的整个六月份，就到七月一号就是二十一天呐、啊。 我们养成这样一个持守坚持啊，站岗是丰收。所以再讲一次，你遇见弟兄姊妹丰收家人的时候，你第一句话要问什么？你站岗了没有？不是你吃饭了没有，说你站岗了没有啊。哈利路亚。所以下次见面啊，一定要问啊，你站岗了没有。好，所以也继续就是神一个圣灵带领我们在同心合一建造教会，热爱耶稣，为主发光这个主题，今天这个主题里面啊，让我们每一个人进到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读经祷告啊，参加主日学，进到一个周间的小组，然后星期晚上我们要克服距离跟时间上的难处，确实这个是比较难哦。但是那一个周五祷告会，神让我看见一个意象，我们周五的祷告会因为有祷告成墙，在平时的这样一个祷告，周五的晚上的祷告会将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祷告会。因为我们平时大家都分散在各地祷告嘛，但我们是连结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连结啊。那个平时十五分钟祷告，那周五晚上的祷告会不一样。周五晚上的祷告会是我们一起挤在一起的一个同生的这样一个呼求。你知道那祷告会要成为我们的加油站呐、啊。你是汽车跑跑啊，一个星期一个人在那里祷告，跑跑跑跑跑啊，油没了，那星期晚上就来加油了，啊，不但来加圣灵的这个恩膏的油啊，你早点来呀、啊，我还有那个主的那个美味等待你啊，身体的油怎么样，好不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都笑，哈利路亚啊，所以啊，这晚上、哦、真的是盼望啊，我们克服很多的困难，我们来，哈利路亚，所以。最后就是为城市跟国家祷告啊，刚才所讲过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哈哈，对不起啊，时间好像我每次都很啰嗦啊，但是每次啰嗦都有一个目的，是不是啊？还有人给我掌声，太棒了，谢谢，给我们的耶稣一个掌声，好吧？我们下面我们要来敬拜，我们一点时间来另外就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啊，丰收家人还没有sign up 签的话接受以后，神给你感动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知道吗？我们一生没有很多很大的机会的，对不对？真的没有很多很大的机会啊！对我来说，我一个很大的机会，神给我。从中国把我丢来美国，这个对我人生来说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机会啊！一个穷光蛋没有钱的口袋里，居然所有的供应都给我，对不对？然后我可以在这个国家里最最重要的，神把我带来这里，是要让我在这里认识耶稣基督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而且。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机会，在神的家当中，我们可以有弟兄姊妹一起扶持，一起来相爱，一起来彼此的勉励，可以来奔走天路。如果今天只是我一个人，只是你一个人的话，这个路走不长的，只有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面一起挤在那里。有没有人从国内或者过去台湾挤公车的经历？有没有？有啊。你怎么挤上公车的？哇，你在那里这样上去的时候，后面人就把你顶上去了，是不是？当我们愿意这样挤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在这一条船上面，而且挤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挤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左边的是谁啊？吴牧师哦 ，Polo 哦，还有我们的姚大哥哦。哎，今天怎么姚大哥没有出现？哦，对不对？就会啊，姚大哥，我今天没有看到你啊。所有的弟兄姊妹，就在这一个连接当中，都被关照。对不对？所以祷告的成就，神要做一件美好的事情，在基督的丰收教会里面，我下次要讲做美好的事情，让基督的丰收教会 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的家。我们平时都称呼丰收家人，那不再是一个文字的家人，而是一个真正的家人，就在这个祷告的城墙上面。所以鼓励你啊，如果圣灵继续感动你，还没有填上愿意加入的话，这里有几个空档啊，没有的话就是我们几位人放上去，然后呢8:30以后也可以，这个祷告的城墙，有的人喜欢比较晚点的，8:30后面可以继续那个下去啊，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让神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尾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代表这一个世代，因为我们代表加州，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代表这地来向神来呼求。 我高中 求的能力，主啊，让我们重心站在祷告城墙上面。那十五分钟时段祷告的时候，圣灵那极大的能力要释放在基督的丰盛教会里面，释放在我们每个家庭里面，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在我们的社区，在这一个国家。主，我们谢谢你，这是你给基督的丰盛教会。当我们前堂到这里，你就说祷告能够改变一切。你跟所罗巴伯说，你所建造的根基今天要在你的手上要得到完成。主，我们在这里一起同心合意，愿意站在这个祷告的城墙上面来建造这祷告的圣殿。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这样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请大家先不要离开，当这一个祷告成讲，我们明天就要开始，十二点钟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先知的行动。我要邀请所有的在祷告成讲上面已经加入的，或者今天圣灵感动你，你也要来加入的，我邀请你来到前面。我们要一起以家庭为单位，一起手牵手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先知的宣告，这是一个先知的行动，这个就是基督徒丰收教会祷告的城墙。我们以家庭为单位，这是一个连接的城墙，这是一个不息息的城墙。就像当年尼希米，神呼召他回到耶路撒冷修建那毁坏的城墙。每一个犹大的家庭，他们的家就建造连接在他们所负责的要建造的那一段城墙上面。当我们今天基督的丰收教会这一个祷告的火墙，这一个不息息的火墙，这一个连接的火墙建立的时候，神要让我们家庭那一个神的保护的火墙要建立起来。每个家庭在神的保护里面，我们的儿女都在神的蒙福当中，他们都要起来火热的爱神。每个家都有神的蒙福，地上的产业的增长。而且我们每一个家庭就靠着这一个祷告的城墙一起来连接的时候，那一个胜利的那一个浪潮要在我们每一个家里面涌流。那是一个不停息的浪潮，让我们每一个家庭就在这样一个连接当中，我们都在同一个有耶稣他带领他亲自掌舵的那一个船上面，我们就在圣灵的 引领下面，在神的同在里面看到神的全能，在我们的家庭，在基督的丰收教会，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职场，在学校，在加州得到彰显。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在这里每一个愿意站在基督的丰收教会祷告城墙上面的祷告守望者，站岗的勇士。圣灵，求你充满我们每一个守望者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让我们与你有更深的亲密的关系，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像那滋润那甘甜的田地的活水。主，让我们每一个人与你生命的活水全员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让我们的家庭与你生命的活水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让这一个祷告的火墙与耶稣基督那生命的活水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神啊，我们要看到复兴就降临在基督的丰收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社区，在加州。主，你亲自来看过，你要成为这火墙的荣耀，你在其中，你在这里掌权，你在这里引导。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祭司的权柄和责任，从今以后，主，我们在这里宣告，这是基督徒丰收教会重建那祷告的祭坛，重建那不息息的敬拜祷告祭坛的一个新的开始。主，求你来纪念，主，求你亲自看顾的时候，主，你要让基督的丰收教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成为洁净的幸福，成为正常的幸福，成为祷告的幸福，成为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再来的幸福。主，你看见我们在你面前每一个人，记在你的本子上面。主，我们在你面前委身，主，我们跟你说我们愿意。弟兄姊妹，你跟神说我愿意，我愿意委身，我愿意站在这每天的十五分钟时段的祷告的岗位上面。主，求你来帮助，求你来带领，求圣灵来充满。主，我们不放弃，我们紧紧地来跟随，直到你的国度的降临。谢谢主耶稣恩待我们，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神的同在与我们众圣徒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